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相信这两天您一定关注了这样一条新闻，就是日本的关西地区因为受台风的重创，导致了日本关西国际空港海水倒灌，加上通往空港的唯一桥梁被毁，关西空港成为了孤岛停摆。今天节目我们就要连线在日本大阪的媒体人从中孝，听他来讲述在危急时刻中国驻大阪总领馆如何来疏解1000多名中国旅客。今天与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联合举办的双城之声栏目中，我们将为您介绍当代俄罗斯中国学研究大家齐赫文斯基的百岁诞辰。好了，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的大阪。昨天因为大阪关西国际机场的临时关闭，导致了近3000名旅客滞留在机场里面，其中约1000名为中国游客。在极端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中国驻大阪总领馆克服各种困难，最终将1044名中国游客，其中包括了港澳台游客，接出了关西机场。这条报道也成为了9月6号的互联网新闻热点。那么现在1044名中国旅客的安置情况怎么样？大阪的相关交通设施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呢？节目开始我们就首先连线大阪关西华文周刊主编从中孝先生。 这次世纪末日般的大台风来的时候啊，漏电还有一些危险，房屋坍塌，很多人都没有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驻大阪总领馆的总领事李天然同志，就想到了关西空港肯定，有这个滞留的旅客。关西空港的断桥啊，是被货轮撞的，最后只剩下一个紧急通道。这紧急通道只有救护车，和消防车才可以通过。中国驻大阪总领馆，派出了一部挂着外交牌照大巴，进去进行作为联络车。冒着生命危险呢，通过了这个断桥，然后用机场的大巴，把这些人接出来。领馆的同志在桥的另一端，在关西空港救援自己国民，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阪总领馆。 据从中校介绍，目前大阪关西机场恢复通航还没有时间表，滞留旅客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回国。 通过名古屋，通过东京。紧急买票紧急回国，但是名古屋东京回中国机票也是一票难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协调小组，首先解决他们的住的问题，能接收紧急接收他们的一些民宿，当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机票的问题，因为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关西空港什么时候修好，大桥什么时候通，要保证机场安全起飞才能开，这就需要很长的时间。 是，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在电视说，真的没想到关西空港这么大的破坏，就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台风。 目前影响关西地区的台风海燕已经基本结束，灾后复建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日本大阪的关西国际空港与中国的关系十分的密切。大阪海关统计显示，在经由关西机场出入港的旅客当中呢，进出日本境的外国游客当中，中国游客是最大群体。而在经由机场出口的货物当中，也会有70%被运送到以中国为主的各亚洲国家。面对这次的意外灾害，关西机场表示他们已经采取了妥善应对措施，但是台风的规模呢远远超出了预想，没有能够防患未然。不少人担心 关西机场如果迟迟不能够恢复正常的话，也会使得日本的进出口企业活动受到进一步的影响。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双城之声将为您介绍俄罗斯中国学研究的泰斗齐赫文斯基。齐赫文斯基今年2月24号在莫斯科去世，去世时他即将满100周岁。许多国家的哲学社科领域呢，都开设了中国学，也有叫东方学的研究，而其中俄罗斯的中国学研究成绩斐然，在世界中国学研究的田径场上处于领跑地位。不难看出，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两国关系的不断加深，成为了俄罗斯中国学繁荣的重要推手。现在呢，在俄罗斯大约是有6000名汉学家，中国学的整体研究状况堪称史上最强。齐赫文斯基耗尽毕生心血负责编纂的《中国通史十卷本》2017年在莫斯科发行了，该书被评为是俄罗斯汉学界里程碑式的工程。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东方学学者，也是俄罗斯著名的外交家。今年9月1日是齐赫文斯基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俄罗斯社会科学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在我们今天与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联合举办的双城之声栏目中，就请您去了解他的一生。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谢尔盖·齐赫文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中国军事将领叶剑英曾有过一次颇具异国情调的午宴。今年的9月1日，如果齐赫文斯基老人家还健在的话，将满100周岁。这位俄罗斯杰出的外交家、东方学专家，走过的是充满不凡事件和不知疲倦学术追求的漫长人生旅途。他的主要学术兴趣集中在对中国历史的基础研究之中。齐赫文斯基院士认为，他一生中最为主要的事业是出版了十卷本的《中国历史》，这部巨著是在他领导和积极的参与下完成的。 2018年2月24日，齐赫文斯基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途。他在其距离百岁寿诞仅剩不到半年的时间离开了人世。为了追忆这位俄罗斯东方学巨擘，我们想向大家介绍齐赫文斯基有关中国外交岁月回忆录中的片段。在齐赫文斯基的外交生涯中，最有色彩的一部分是参加了1949年秋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当时的他仅有31岁，是苏联驻北京公使。其回忆录这样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成立仪式确定在10月1日举行，我也受邀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我遵照莫斯科的指示，低调地站在木质的主席台下行。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28年的反军阀和反封建胜利完成。此后广场中央升起了新中国的旗帜，然后是28响礼炮，乐队奏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晚上举行了政府宴会，宴会开始前的半小时，我收到刚刚被任命为中国政府首脑的周恩来的信函，在给苏联领导层的致函中请求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快速将其译成俄文，密电员把标有闪电字样的函件发给了莫斯科。第二天早上得到了回复，复电中写道，苏联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事实，并准备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这样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在中国工作的外交官中，很少有谁能像苏联公使齐赫文斯基那样了解和理解这个国家。在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认知的心灵深处，无人可以比肩。此外，他还是一位通晓并且喜欢中国菜肴的人。 其中包括那些最奇特的菜品。在这方面还曾经发生过一件有意思的事情。1949年12月，苏联驻北京公使齐赫文斯基被派往广州出差，当时正值日本入侵，这位年轻的外交官需要将苏联使团的财产运往新中国的首都。齐赫文斯基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和我一起去南方的还有一位真理报的女记者奥列加·切乔德金娜。途中我不小心向莫斯科的客人介绍说，中国南方军事革委会主席叶剑英邀请我们午餐，他准备请我们品尝龙虎豆和龙凤盒。我介绍道，这是广东菜系，龙其实就是蟒蛇，虎其实是野猫，而凤则是小狗。听到这些，奥列加·切乔德金娜毛骨悚然，宣布不会让这种野蛮的事情出现。如果我纵容用蟒蛇、猫和狗宴请的企图，他将把我投诉到苏共中央。到了广州以后，我将女记者对怪异菜肴的看法告诉了叶剑英将军。他说道，主要的是不要告诉上菜的名称，一切就没有事了。给我们提供服务的是带着驳壳枪的身着白服的解放军士兵。叶剑英用俄语颇具深情地提出为中苏人民举杯，并首先将小酒杯中的暗绿色液体干了下去。从他带有泪花的眼睛可以看出，这种液体非常有劲，因此我只是干下去了一半的量。被叶剑英叫来的厨师介绍说，这是浸泡着蟒蛇干的百年老酒，他好不容易才弄到。桌上上着一道又一道的广东菜，每次都向奥列加·切乔德金娜介绍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这个是醋鸡，那个是蘑菇椒汁猪肉，这个是小羊肉。叶剑英将军平静地回答着，并为客人们的好胃口感到高兴。我呢，因为之前喝了一小杯暗绿色的陈酒，能够区分出蟒蛇菜。叶剑英不易察觉的眼神也证明了我的猜测。回到北京以后，我试图向奥列加·切乔德金娜解释我们在广州究竟吃的是什么，但是他并不在意，认为我的话是不恰当的玩笑。 在谢尔盖·齐赫文斯基2010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回忆录中，还有另外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国外旅行的经历。 1943年年末，我到重庆工作，任苏联使馆的二秘。我和妻子在使馆租赁的别墅中分得了一个房间，相邻的是重庆市长吴国桢的别墅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营。重庆地处长江和嘉陵江之间，山地丘陵交错，在苏联使馆建筑物的后面更高的山地之处有座蒋介石的官邸，经常可以看到从那里流出一种白色的液体。我们从当地护卫兵那里了解到，这是奶浴池剩下的残渣。当时想打扮的年轻些的蒋介石的妻子喜欢洗奶浴。当时和其他城市之间没有定期的航班，往返重庆的航班时有时没有的，而且将河滩当作机场来使用，为了能够到达河滩，需要沿着在石崖上刻出的台阶一路下行大约100米。一次在机场等待从莫斯科来的飞机，我见证了饶有兴趣的场景。在飞机的跑道上，有乘客上双引擎的美国飞机，直飞到昆明的航班，大家沿着青铝制成的梯子登上了飞机，但是下面还有两位穿着体面的中年中国男士，因为发动机的噪音，听不清他们在讲着什么，但是从他们的手势可以明白，按照礼节，都在互相推让，让对方先上飞机。因相互礼貌拖延了时间，飞机舱门关闭，飞机开始起飞。原来那位不懂中国传统礼仪的美国飞行员认为所有的乘客都已经登机，而这两位中国人仅是送客人的人。 这是谢尔盖·齐赫文斯基有关在中国工作年代的部分回忆录。9月1日，俄罗斯纪念杰出的外交家和东方学学者百年诞辰。 好，刚才是回忆当代俄罗斯中国学研究大家齐赫文斯基有趣的生活片段。同步由北京外语广播制作的今日北京节目也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上与大家见面，欢迎您的关注。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意大利威尼斯的利都岛。2018威尼斯电影节又拉开了序幕，大批的明星、记者、粉丝纷纷前往那里。而威尼斯最大的外岛利都岛，英文写作 Lido, L-I-D-O, 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金碧辉煌，从宁静呢走向了喧嚣。水城威尼斯是由多个岛屿组成的，其中最大的岛就是主岛威尼斯，第二大岛则是利都岛。威尼斯一年四季游人如织，但是利都岛一般来说呢相对安静了不少，只有在电影节举行的时候才是一年当中最辉煌的时候，也意味着岛上商家呢迎来了一年里的黄金时机。这个时候不做生意什么时候做呢？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美丽的利都岛，来感受这里电影节期间的热闹繁华。 帕诺利是威尼斯一个本地品牌女装店的负责人，在电影节期间他显得格外忙碌而开心，因为他们凭借平日与主办方的合作关系争取到了紧挨着主会场的一个店面。帕诺利认为，虽然这只是个临时的店铺，却对品牌推广和商品销售有莫大好处。 In questo periodo, dieci giorni di mostra del cinema, ci viene dato questo spazio in dotazione, insomma, dalla Biennale. 由于门店售卖的礼服均为手工制作，每个款式只有一件，较好的契合了电影节的氛围与顾客需求。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影和参观。而作为电影节活动主要举办地的利都岛，全年人流量在此期间最为集中，再叠加电影节和传统的赛船节等因素，当地市政府不得不在部分时段采取临时管控措施。不过巨大的客流也意味着对城市经济的有效带动。 Oh, we stay here for 3 days to see the city and also Lido for like the mostra di Venezia. So, do you think it's expensive for here? Yeah, I think that especially for students, it's pretty expensive here, Venice, but it's worth it.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威尼斯电影节的举办地利都岛。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在8月29号到9月8号之间举行。本届电影节举行了聚焦中国活动，连续三天展映了三部中国电影，其中《风宇宙》成为了首次受邀参加威尼斯电影节的中国长篇动画电影，还有《西红柿首富》和《魏泽之路》。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来认识一下加拿大很多大学生的偶像，被称为是奔跑的超级女孩。这是加拿大著名的人权律师斯蒂芬妮·凯斯。人们叫她超级女孩，是因为她不光是一位有成就的律师，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马拉松选手。一个看似单薄的女孩，却有着不可思议的巨大能量，在紧张的人权律师的工作之余呢，还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了马拉松运动当中，并把二者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好，我们来听她的故事。来自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吴威的报道。 35岁的斯蒂芬妮·凯斯是一个加拿大律师，同时也是全世界最优秀的超级马拉松女选手之一。过去十年里，她参加过40多次超级马拉松比赛，其中20多次进入前五名。作为一个为联合国工作的人权律师，她常年在阿富汗、加沙地带和南苏丹等战乱地区工作。她把自己的工作和自己酷爱的运动结合起来，创办了一个名叫自由奔跑的慈善组织。他的宗旨是让生活在战乱地区的女性体验户外运动。 超级马拉松比赛有不同的赛程，凯斯参加的多半是需要几天时间来完成的超级越野赛，例如每年九月份在意大利奥斯塔山谷举行的巨人大赛，赛程330公里，时间限制是150个小时。2016年的那一届比赛，凯斯用98小时15分钟跑完了全程，获得女子第二名，在所有选手当中排名第14。凯斯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 ：“Yeah, there's about 24,000 meters of climbing throughout the race, so that's the equivalent of going from sea level to the top of Everest and back down 2.5 times.” 整个赛程有24,000米是向上攀登，相当于登2次半珠穆朗玛峰。他在4天的时间里只睡了2.5小时，深夜里在山上独自往上爬。疲惫到不相信自己还能迈出下一步，那是最艰难的时候，他困得需要大声唱歌才能不让自己睡着。比赛当中很难获得足够的热量，因为你的身体最多每个小时只能吸收200到300卡路里，而这么长赛程的超级马拉松，你需要消耗的卡路里是70万，如果海拔高，道路状况不好的话，甚至需要更多。他在比赛当中吃很多炸薯片，因为炸薯片能够提供他的身体此时大量需要的脂肪和盐。但是有一天他吃不下固体食物，只好一次吃了半加仑的冰淇淋，在途中的休息站还喝下了2杯橄榄油。他很喜欢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书《当我跑步的时候我谈些什么》，对他所说的跑步是为了寻求虚空深以为然。 You know, modern life, we're so busy, and we kind of get into a bit of a routine where we just go to work, we come home, we've got family life, we've got friends, and everything is quite hectic. 他解释说，在现代生活里，大家都忙得不得了，每天上班下班，照顾家庭，应酬朋友，日子飞快地过去。他相信很多人和他一样，很难有时间停下来，让大脑呼吸。他说他只有在跑步的时候才能进入这种状态。过去4-5年里，凯斯一直在阿富汗、南苏丹和加沙地带工作，联合国的安全规定很严，他只能在营地内转圈跑步，再加上跳绳和使用跑步机。为了在平地上获得登山训练的效果，他找来一个沉重的装甲车轮胎，拴在腰上拖着跑。在加沙地带的时候，他住在一栋公寓楼里，要跑步只能搭装甲车去附近的营地。没有装甲车的时候，他就在楼梯上跑上跑下，或者是在楼顶转圈。后来又让他找到了一个轮胎，于是他又开始拖着轮胎跑，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2016年初，他在阿尔卑斯山训练的时候踩空了，摔下山坡，断了6根肋骨，肺部被戳伤，医生说他至少要停跑1年，但是他在1个月后就恢复了训练。那一年他跑了6个超级马拉松，其中包括意大利的巨人大赛。2014年，凯斯在阿富汗创办了自由奔跑慈善团体，他一开始的目标只是想为当地的姑娘们提供安全的场所，让他们也能享受户外活动的自由和乐趣。但是第一组参加者就对他跑超级马拉松的经历很有兴趣，问长问短。当他表示希望有一天看到阿富汗也有自己的超级马拉松选手的时候，他们说，为什么是有一天，为什么不是现在呢？就这样，第一支阿富汗超级马拉松女队成立了。他们训练的时候常会遭到骚扰和辱骂，有人向他们扔石头，有人骂他们是婊子，但是他们没有退缩。2015年6月，两个阿富汗姑娘参加了新疆戈壁超级马拉松。过去完全没有基础的他们，用了6天时间完成了250公里的赛程。在战乱地区工作几年后，凯斯在日内瓦找到一份工作，平时在附近风景优美的夏蒙尼山训练。但是这样安宁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